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12集。 就在这时，山庄的门吱呀一声从里面打开，水坑走出来，装模作样的仿佛像个大家闺秀，冲外面的众人一脸认。 三师兄，掌门师兄让你不要胡闹，快些进来。 诸位，我们掌门近日闭关不见外客，诸位客人见谅了，自便。 听得出水坑也不习惯这么说话，他本是个漫山遍野扎着翅膀乱飞的野丫头，叫他去学人们那虚以委蛇的一套实在是有些勉强。程潜心里微微转念，不由得暗叹口气。 门派凋敝，却偏偏总在风口浪尖上。 他冲水坑打了个眼色，留下了一个巨傲的背影，抬手将扶摇山庄的门封上，大步往里走去。水坑连忙大大的松了口气，小跑着追了上来，喋喋不休道。 小师兄，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？找到让大师兄醒过来的办法了吗？我跟你说，他眉间的心魔印前些日子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短了一些，你说这是好兆头吗？ 程潜简单的点了个头。 嗯，我要闭关百日左右，最好别让那些人来打扰。 好的，我去和二师兄说，反正他鬼点子多。 水坑连连点头，忽然又仿佛想起什么似的说。 对了，小师兄，你不知道大师兄好像能听见我们对他说话呢。 程潜的脚步蓦地一顿，水坑乐颠颠地接着说道。 你说我多去找他聊天会不会。嗯，小师兄你怎么了？ 程潜不由地想起他和唐枕在严征明床前肆无忌惮的谈话，莫名的有些心虚。他避开水坑的目光，伸手掩口，欲盖弥彰的干咳了一声。 没什么。 同时程潜心里默默地回顾片刻， 大师兄从小就不学无术，据说被师父念经念得看见自己犯困，除了本门经书与心法，没见他碰过别的书本，应该不会多想什么吧。 在水坑诧异的目光下，这方才还拿着双刃大杀四方的程潜突然面露尴尬，脚下如抹油，匆忙跑了。第二天，扶摇山庄仿佛被头天纠缠不休的天眼处激怒了，整个山庄换了防御阵法，原本只是温和的防御阵中似乎有某种凶戾之物加入了阵眼，阵法顿时改天换日，隐隐地环绕着一圈逼人的杀气，肆无忌惮地四散出来，分明是要拒人于千里之外。山庄里外院中的小厮已经被清理出去了，院中双刃高悬，正是此阵的阵眼。李云不由地擦了把汗，拱手对身侧的唐枕道， 全赖堂兄指点，多谢了。 李道友不必多礼，我只不过是动动嘴皮子而已。 唐枕说话间，目光从双刃那雪亮的剑身掠过，感慨万千。 不得好死之剑，大约又只有令师弟这样的人，才差遣得动这种不世出的凶器。 我总担心他太过偏执强硬，过刚易折。 李道友也太多虑了些，修士与田争命，不执着的人大多走不长，他这样不到最后一刻都不肯放弃的人，岂不心性正佳？ 李云眉宇间忧色更甚。 修行什么的倒是其次，只是我担心万一事与愿违，师兄他出点什么事儿，小钱会不会。 唐枕听到这里眉梢微微一抬。 会怎样？ 然而李云却又将下文吞了回去，好像才意识到身边的人是唐枕一样，连忙显得有些魂不守舍地抱拳道。 这话一说就多，都是我们门派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儿， 就不拿来搅扰堂兄了。 那倒无妨，只是程小道友一声不吭的突然要闭关，也不知道要干什么。哎，李道友，你说他总不会异想天开的打算自己造一把剑吧？万一他不成功，严掌门的身体恐怕也撑不了多久，到时候李道友打算怎么办呢？ 李云闻言心里好像没有一点成算似的，在唐枕面前呈现出了一个真正的窝囊废，脸上写满了真正的六神无主，苦笑道： 这我真不知道。不瞒堂兄，掌门师兄啊，就是我们的主心骨，现在主心骨倒下了，我们也就让堂兄见笑了。 唐枕盯着他的脸看了片刻，只觉扶摇派众人中若当真动起手来，这李云可谓是最软的一个柿子，偏偏此人心眼多的好像蜂窝，又狡诈又多疑，两人你来我往聊了半晌，谁也没有试探出对方半点真话。此时回到竹林小清安居中闭关的程潜，手中拿着一把平平无奇的木剑，不过三尺长，轻得要命，木头纹路平和优美，看不出一点杀伐气。程潜站在严征明床头，想起水坑那句他能听见，便觉得自己应该对他说句什么，可千言万语太多，他自行筛选一番，感觉其中大多数恐怕说出来不大合适。程潜见他脸上有一缕头发，下意识的便想伸手拨开，然而不知道他会不会也有触觉，手便不当不正地停在了空中。良久，终于还是没敢落下。最后，程潜公事公办一般地开了口，一个没留神，语气似乎比平时还要生硬些。 师兄，水坑说你能听得见，那我就长话短说了。过几天，我神识可能要探入你的剑气与内府，可能不大舒服，到时候你尽量不要阻拦我，赶紧让路。冷是冷了些，但活命要紧，听到没有？ 一口气说完，程潜仿佛完成了什么大任务一样，连忙定了定神，将木剑放在膝头，盘坐入定。扶摇山庄统共那么几个人，严征明已经可以通过屋门响与脚步声来判断来人是谁了。程潜消失了好几天才回来，严征明抓耳挠腮地想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，谁知在内府中等了半晌，就等来了这么一句冷冰冰的叮嘱。周遭心魔见缝插针地向他聚拢过来，化作百种程潜的模样，全被严征明的元神劈开了。这被要求到时候闪开别碍事的元神悲愤地想， 这都什么混账尸体。 然而就在这时，严正明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周身仿佛被一股剑意包围了，那剑意如此熟悉，乃至于他闭着眼睛都能认出是什么。 扶摇木剑，小钱又打算干什么？ 程潜收敛心神的速度极快，转眼已经将方才种种抛到一边，神识沉入了自己内府。他膝头的木剑仿佛被什么激发，缓缓地升到半空，悬在了程潜头顶。平平无奇的木剑身上忽然有股淡淡的流光扫过，程潜的元神在自己的内府中手持一把幻化出来的剑法，像当年木春真人交剑一样，极慢地将第一式鹏程万里走了一遍。木剑法一如往昔，渐渐生出与心境相合的剑意。程潜一遍一遍地演练着第一式，穿过万般回忆，找寻当年初次练剑时的心境。他刚刚入门，无意中被听不懂人话的水坑带到了后山云层之上，居高临下见山间遗迹万千，听列祖列宗们传声千古，心绪蓦然开阔，正暗合了扶摇二字，从此一步踏入道门。只觉此间山高水长，气象万千，而他如好奇幼童，带着贪多嚼不烂的天真的渴望， 四下拾遗。不知过了几天，在内府中演练鹏程万里的元神动作越来越快，随着程前心意而动的元神突然变成了他少年模样，这一世剑意成了。可是剑是活的，剑意也是无形的，这二者并无可依托之物，如何能注入木剑？程前归来途中就将这个问题仔细想了一遍，最后这光棍不负众望的想出了一个非常凶残的办法。就在他的元神在内府中剑走如惊鸿时，鹏程万里的剑意已经被领悟到了极致。一瞬间，程前内府中蓦地掀起一番暴虐的真元，径直卷向了他自己的元神，干净利落地将那元神联手再剑一同砍了下来。那一瞬间的剑意还在元神之中，被程前连着自己一部分元神一同割裂了下来，抬手送入了他头顶的木剑之中。木剑尾部五分之一左右的地方蓦地开始发亮，好像被什么赋予了生命一样。然而割裂元神哪怕只是一小块，又岂是好受的？程前只觉得自己的内府与识海一时间痛苦地搅动起来，他死死地将一声闷哼吞了回去，口中血腥味从喉咙直上，又被强行压下。程前毫不停歇，内府中元神摇身一变，再次幻化出一把剑，转向上下求索，随后是事与愿违，盛极而衰。青龙岛上受尽欺辱的五年，深埋地下的铜钱，那魔龙隔着万丈高空与他对视的一眼，身死魂消的顾炎雪，与草木共朽的铜儒。转眼过了981天，最后一世的返璞归真，程前依然不由自主地选了枯木逢春这一招，剑意竟从他的内府中直接穿过气海飞掠而出，倏地没入那把已经变得耀眼的木剑中。一把春华顿如新材，万物仿佛重新苏醒，自大雪封山中开始下一年的生生不息。可惜这样的盛景只是一闪而过，下一刻程前毫不吝惜地切割元神的找死行为终于遭到了报应，他头顶木剑陡然失去支撑掉了下来，同时他一口卡在喉间的血咳呛而出，木剑上立刻染上了斑斑血迹。竹林中，小青安居里，附庸风雅用的花藤草木一瞬间全部凋零枯萎，生机断绝处，剑成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